2019是香港极具意义的一年，也是我漫长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年。2019必将记载于历史上，这一年香港觉醒，是近200年历史中里程碑式的觉醒，有些突然，但也由来有自，是香港市民的觉醒，一代人会延续到下一代和下下一代的觉醒。从此香港走上一条不归路，再不会回头。李仪，香港觉醒辑录了李仪于2019年的政论文章，既有历史视角的分析，却不留冰冷，既有时代儿女的热血，也不失睿智。新闻是历史的初稿，读着夹叙夹议的时论文章，仿如置身运动之中，随着局势的转变而休戚与共，同时能纵观大局，不迷失于旁枝末节。李仪新书《香港觉醒》已经有现货发售了，大家可以亲临普罗或经普罗的网上商店购买，每本特价港币120元。多谢大家。 2019年，我哋 Maradio 台长梁锦祥的著作《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之死》反应空前热烈，已经抢购一空。今年再接再厉，台长梁锦祥会在今年推出一本全新的《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滥炒之城》，而家已经有现货在普罗发售，大家可以亲临普罗或者经网上商店购买，每本特价港币130元。为免向誉，欲购从速。 第五節，那個古仔係點樣呢？其中一個即係比較重要的線索咩？就係阿列根佢做呢個加州州長嘅時候，佢就任嗰個時間， 原來個時間好鬼刁轉喎， 係深夜，即係凌晨，唔知第五分鐘定點樣嘅，即係十二點鐘過後定點樣？咁啲人就覺得奇怪咧，就係、是。咁你宣誓咪宣誓咯？點解搞到咁鬼刁轉？ 即心安排， 即刁轉時間啦。咁原來咧，即發現嗰樣嘢就係咩咧？佢係揾個占星家咧，話佢聽你幾時去即做嗰個就任，即嗰個宣誓嘅儀式咧，先對於你有利嘅咁樣。咁呢個同呢、這個即我哋去睇通性咧，邊日應該做啲咩，邊日做啲嘢，就係即如出一轍啦。咁從呢個引證咧，就佢係尋求呢個占星家嘅幫助咧，就唔係喺佢1981年遇到暗算嗰個日子，係事實上之前已經係存在啦咁樣嚇。咁咧就呢個 John Quigley 咧就係應該就係佢老婆就揾翻嚟嘅。咁佢老婆揾翻嚟，亦都同我哋頭先講阿戴卓爾嗰個情況一樣啦，就係咧佢。他哋好清楚，如果俾人知道咗佢哋揾嘅話咧，就會好成為一個笑柄嘅。咁所以佢揾呢個占星家嘅時候咧，咁佢咧就從來唔係直接揾佢嘅，就打電話俾錢咧，都唔係直接俾嘅，係透過第三者俾，即係去找數嘅啫。就避免咗就話。日後被人知道咧，就原來你咁傻嘅，你揾占星家，而實際上佢收尾俾阿奧巴馬笑佢嘅。係奧巴馬咧就做呢個總統嗰陣時候就笑 Q 佢，就話：我哋就唔好似阿南西咁揾通靈咁樣。咁收尾佢打電話俾阿南西做道歉咯。咁、那個做法咧就咁樣嘅，就係咧阿列根嗰個座駕，即係個空軍一號幾時飛啊？係佢決定嘅。 系， 即系几时上去飞？ 系 啊，几时嘅落地咧？就首先要问过佢先嘅。咁所以后来啲人爆出嚟，其实成个白宫嗰个 schedule 系佢定嘅， 即系择日嘅非常顾问啦，系嘛？所有嘅嗰个叫做系佢嘅 就任時期嘅裏面嗰啲行程， 係啊，行程啊，原來係原來佢 幾時變幾時外交啊，見嗰啲元首啊嗰啲咧，都全部有人係幫佢咧，即係摘嗰個吉時嘅。 嗱，咁你睇佢好市正㗎，啊，真係直情好典型嗰啲。即係專業人士咁樣， 即係好撈得掂嗰啲咧，嗰啲 西極亦都係真係撈得掂嘅。咁咧嗱，你睇呢個《紐約時報》都錯嘅，佢係 astrologer to the first lady，即係第一夫人嗰個御用嘅占星家，其實就唔係嘅。佢實際上真係個總統個實際上總統個國師， 係國師嚇幕僚顧問， 幕僚顧問嘅，所以個幕僚顧問都頂佢唔順啦，收尾就要爆咗呢料出嚟啦嚇。咁嗱。點解頭先我哋講咧就嗰、那個啲占星家係直情影響埋政治啦。咁喺大徐爾古北我哋唔知啦，即係佢可能聽咗啲嘢，但係佢冇講。咁但係呢件事本身咧就由呢個 John Quigley 嘅個家個妹 啊，即係佢啲親人， 佢親人 好 close 嘅親人 係寫翻出嚟嘅。佢係點樣咧？就係、是、當其時咧就係喺呢個冷戰高峰嘅時候啦。咁蘇聯嗰邊咧就連續死咗成幾個嘅領導人，咁就到呢個戈爾巴戈爾巴喬夫上台噶嘛。咁列根咧就喺佢嘅其中一個演說嘅時候咧，就直情係用呢個 evil empire 邪惡帝國去形容蘇聯噶嘛。咁去到戈爾巴喬夫嘅時候咧，就列根其實就唔係好想同佢有任何嘅和談。咁你我哋以前都提過啦，陳宇雲博士上嚟嗰陣時其實有個星戰計劃噶嘛。 咁咧嗰個後來嘅嗰個叫新思維嘅嗰個全球行動 全球行動。咁當其時係咪話即係列根用一個即係非常之對抗性嘅方法，就令到呢個蘇聯啊，就喺甚至打仗嚇，令到佢瓦解咁樣。咁聽到就冇用到呢個方法。而蘇聯就喺列根死咗，即係喺列根係佢嘅任期完咗之後先至瓦解嘅。咁有個講法就話咧。即係列根肯同戈爾巴喬夫坐低落嚟傾，然之後傾得好好呢個咧，原來就係歸功於佢，嚇咁所以呢個就直接咧就佢由佢即係令到呢個冷戰咧 係 緩和嘅， 即係有個國師級嘅功績啊， 功績喺度啦。咁呢件事係點樣咧？就原來咧，當呢個戈爾巴喬夫想同呢個列根傾偈嘅時候咧，咁列根就多嚟揾傾嘅，咁啊佢老婆咧藍姐就揾咗佢。 啊！ 咁啊做咩咧？就起咗兩個人嘅星盤啊！我唔知佢點起啦，咪點解？ 有 列根嘅星盤佢就知噶啦，列根星盤佢有噏過嘅，即係話 月份啊嗰啲， 總之好勁啦， 砌出嚟， 總之好勁啦。喺邊個時候？嗱，我啲嗰啲 terms 我唔識講出嚟，我講出嚟都冇說服力啦。即係話你當你嗰、那個太陽喺邊個宮嘅時候，就點點點點點啊！咁佢原來就起咗阿戈爾巴喬夫嗰個星盤啊，就睇咗。咁佢就話俾阿藍姐聽，佢兩個夾嘅，呢個係好人嚟嘅。咁結果咧，佢兩個咧就喺冰島呢個雷克麥亞嗰度就坐低傾咗，傾咗一次。嗱，嗰個會議本身就收尾嗰個成果，即係第一傾落嗰個成果唔係得，但係就鋪低咗一個後來傾嘅一個框架喺度。咁結果就話咧，如果唔係我走去同阿藍姐講呢、這個戈爾巴喬夫嘅呢個星盤同阿列根個星盤夾嘅話咧，咁就冇呢件事噶啦。咁你覺得即係可唔可信咧？ 咁啊，呢個最主要咧都係講緊一樣嘢，就係話美國總統或者呢啲咁高嘅，佢始終都係一個人嚟嘅。佢有好多時咧，佢去到嗰個階段嗰度咧，佢或多或少咧，即係呢啲咁嘅玄學嘅建議，對佢嚟講咧都叫有影響力。即係咁計嚇，不過即係成件事咧，你會睇到咧，其實最難搞咧就係反而唔係列根嗰邊嚇，就戈爾巴喬夫嗰個佢主動提出嗰個都好關鍵嚟。 係係呢個啊，嗰度講得啱嘅。當然如果你睇到就係、 是，係蘇聯 佢都伸隻手出嚟。 係有種軟化啊，因為可能佢自知嘅能力咧，即係都唔係話咁強噶嘛，要做出一個叫新嘅嗰、那個叫做係。將冷戰嘅嗰種關係咧嚇，緩和咗佢噶嘛。咁所以即係咁佢咁啊呢位女星上學師啊，就啱啱呢個位係最好噶啦嚇。好似一個潤滑劑咁樣咧，就解決咗咧其他嘅嗰啲棱角 咁啊就係達成咗有依個咁嘅和有依個會議嘅出現啊。係 啊嚇，咁簡單嚟講咧，就係其實佢兩夫婦咧都信呢味嘢嘅，係即係都係 歷史證明咗噶啦， 歷史證明咗啦，就唔使話 好多書講噶啦，尤其是阿蘭西啊，係信到飛起噶嘛。係 啊嚇，咁但係佢哋而家就一個講法就話咧。嗱，佢喺個南西個寺院入邊咧，佢就話：嗱，我哋真係有揾佢幫手。不過呢個只不過其中一個因素決，即係令到我哋點做決定咧，係只不過其中一個因素嚟啫。咁但係如果你睇而家，其實應該就唯一一個因素咯，就係、是。 即係佢可，不過咧，佢有樣嘢就即係唔係話咁容易就令到呢種統級嘅呢啲叫高級人士嘅相信嘅。佢始終咧，即係譬如你會睇咧，呢位女性上學家咧，佢嗰啲星盤咧，佢都有好多都攞出嚟，有嘢書都喺度嘅。佢真係幾勁喎，寫即係。捉得好好，有好多時而家學星上學嗰啲都有學佢嘅嗰啲做一個例子嘅。 係，咁佢亦都唔同之前嗰啲啊，之前有個psychic 啊嘛。 係， 佢係睇星力嘅，即係佢睇 有數得計嘅， 睇星表嘅。係，咁啊，即係等於我哋睇嗰個紫微斗數嗰啲咁樣咯。 嗯、 啊，即係同你開咗個盤，嗰啲就好客觀嘅，嗰啲唔會話啊，即係。看你長啊！你今天面色點樣咧？嗰啲個針冇啊！嗰啲開星盤嗰啲就即基本上大家都係咁噏噶啦。 佢呢啲係有盤數，佢計出嚟 數喺度嘅。 即係用黃道宮啊，嗰、那個星座個位啊，嗰度有互相嘅結連咁係有個系統喺度嚟嘅嚇。古已有之係學翻嚟嘅，可以係。 咁、所以佢亦都唔會用到頭先個字啦 ，psychic 呢個字啦。咁、我就唔知佢有冇感應。但係咧就佢好即係強調一樣嘢就係、是、嗱，我係睇出嚟嘅啫。即係我睇翻曬嗰啲即係星力啊。咁我哋再度翻佢。即係嗰、那個，我哋傳釋翻佢嗰個就得到嗰、那個嗰、那個結果噶啦。咁佢話其實唔係好難嘅，成、件事，成件事唔係好難嚇。 係，同埋佢基本上咧嗰、那個特別嘅，因為你嗰個牽涉到用星相學嚟去做預言嘅咧，就好多都唔當即係係嘅純粹嗰種即係嘥擊，多多少少都係。直觀的那個那樣東西就有時沒數得計的、一開始直去那個結果、由因去果這樣的、但星相學呢、那個、古已有之呢、就是、就尤其是西方呢就已經很早發展這個這樣的學問出來 的、整個天文學都是這個基礎發展出來的嘛、即是 astrology 是怎樣來的呢唔係 astronomy 點嚟咧 ？astrology 係嚟自 astrology 啊嘛。 佢就係同就係從嗰個叫獵人嘅文化，即係出去打獵嘅嗰個時期咧， 就 即觀星喺方位，點樣去出去？我哋去到咩地方？又用個星空嘅嗰個方位咧，揾翻自己回家的路咁樣啊！好多依啲學問咧，即係叫睇星做人。咁嗰樣嘢就做咗出嚟咧，係我哋嗰個叫文明嘅一部分嚟㗎啦，已經係嚇。其實中國嘅嗰個占星文明都係喺好遠古嗰時候都已經發展到出嚟。 係啦嚇，咁但係問題就係佢而家，譬如而家嘅政治領袖或者呢啲嘅，佢哋有冇同樣用同樣嘅方法去做咧？咁樣，咁咧就正統嘅新主流新聞就唔會話俾你聽嘅。 係， 但係咧啲旁門左道啊，或者呢啲。即係道聽途說啦，咁就話俾你聽會係點樣咯。咁、其中一個我即係係你介紹俾我個朋友就話俾我聽啊嘛。就是、當年咧，阿列根嚟香港，唔係列根啊，阿特朗普啊，佢最攰嗰陣時，即係破產時就嚟香港，就問阿鄭家純度水啊嘛，同埋羅英瑞係嘛？咁鄭家純咧就介紹咗佢爸爸俾佢識。就是鄭月彤、其實大家而家見到張相嘅，嗰張相已經公布咗咧，就係、是有個即係美女啦，就坐喺特朗普個膝頭哥上邊噶嘛。同叔就喺側邊， 你上網都揾到呢張相，唔係一個秘密嘅相， 仲秘密噶啦。咁話説係點咧？就係、是、同叔咧就唔知點解同阿特朗普咁好傾，就介紹咗個風水師俾佢。咁、個風水師咧就應該係去埋阿 Trump Tower 嗰度，就同佢改咗個門口，即係由正門改咗側門。嗱，而家你去 Trump Tower 睇到嘅，改咗就係跟住咧喺嗰個門上邊嗰度咧，就裝咗個豬，會轉嘅豬。咁自此之後咧就文書咧，特朗普咧就 風生水起啦， 改運啦，係。咁呢件事咧就係受惠於阿幾圖一位朋友直接話俾我聽嘅， 唔關我事啊，係嗰我嗰朋友嘅事啊。的而且確咧，你會睇到咧，佢或多或少咧，有陣時你信唔信都好，有好多時或者 唔係咁啊，特朗普信咗啊嘛，唔係佢都唔係花咁多錢改咗超咗道門啊，真係。 唔係尤其是咧，咁佢嗰個咧，可能咧即係。嗰、那個信唔信咧，佢有個程度嘅，但係佢好多時咧就好實際。 叫你燒銀紙，叫你即係晚晚燒銀紙，梗係唔會信你啦。 佢真係要嗰個叫實質嘅效果啊嘛。咁如果既然嗰個實質效果咧係真係做得到嘅，之前咧你會用一個統計學咧，喺東方都做得到。咁即係做到個時間咧，咁啊點解唔試一試咧？咁啊，所以咁如果你真係都成功到， 冇壞， 冇壞㗎，嗰樣嘢係啊， 得咪冇壞㗎，啊，只可以又唔揾佢啫嘛， 係咪啊？咁啊，所以依個咧就係你會睇到咧，其實基本上咧唔係分隔得咁開，即係話你有理學就理學，啊呢啲玄學咧裡面咧就即係大家互相不侵犯，咁啊去到嗰個維度嘅嗰啲人咧，即係。尤其是咧，即係依啲政治家嗰啲咧，嗰、那個叫做得到嘅成果，對佢嚟講係一個好緊要嘅。 我係要個結果，我唔需要要個過程。係 啊，所以有陣時呢個過程咧，即係譬如你可以講，如果用一個叫裡面嘅形象，你既然用依樣嘢咧，都會有人會笑你哪吒招。係 啦， 咁但係你話我哪吒都我做到。 係啦， 我嘅嗰個要去嘅嗰個目的。達到得到咗，同埋快啊！咁所以依啲事件咧就常有嘅啦。 係啊，所以我哋真係都係嗰句啦，即係話哦，譬如你遇到類似嘅問題，或者你嗰排咩咧咁咧如果有個人係幫到你嘅，咁你不妨試一試啦。咁但係掌握一樣嘢，冇俾人呃錢，係嘛啊？ 唔似啲，尤其是嗰啲即係求健康嗰啲，唔好俾人呃。啊，大家咧即係食牛排嘅，傷下收下。你好似你之前成日都奉勸啲聽眾朋友，唔好信嗰樣嘢嘅喎。 係啊，係啊，係。唔係，總之自己要小心啦，嚇。 係。咁啊，因為你一講到呢度嗰時候咧，其實喺玄學呢度嗰時候咧，其實有好多嗰種叫做係禁區。就會觸犯到嘅嚇，咁啊，譬如即係尤其是掂到依個叫政治啊嗰樣嘢咧，你依種即係占星啊或者玄學啊裡面嗰度咧，就係有陣時即係去做嗰時咧，到時候咧就揭發出嚟咧，都始終都係踩咗啲禁忌嘅。 咁但係有啲人解釋嘅就係因為咧喺個政治入邊啦，同埋財經入邊啦，包括埋財經啦。佢哋其實都個精神壓力頗大嘅，係咁個精神壓力就要透過呢種咁嘅方式去抒發啦，因為好多時咧，譬如話你即使理性嘅計算咧，就人算不如天算啊，舉個例，譬如話舊年佢呢個特區政府佢推出呢個逃犯條例，我諗佢都估唔到會發展成一個咁嘅局面，係嘛？咁所以佢好多時嗰個動機同埋個結果係完全唔相稱噶嘛，個焦慮就嚟自呢度咯。我做呢個選擇，得出個咩結果，完全都唔喺我控制範圍之內。咁就好多時要尋求另外一啲嘅方法去做一個心理嘅治療咯。咁你可以用呢個角度去睇呢件事。 咁佢嗰個講嗰有兩樣嘢，即係人算天算，人算不如天算。 係啊， 即係嗰個就係嗰個，我哋一早已經。聽過呢樣嘢出嚟啊！人算咧，好多時咧，你有好多啲嘢咧，你個命途，你計嗰時候咧，完全因為逃犯條例好明顯啊，一個研究嚟嘅嚇。點解會出到嚟咧？呢個後果我諗係多方面咧都唔覺得。 我諗你 都唔想去呢一個後果 嘅。你問一百個政治嘅研究員喺事前咧，一百個研究員，一百個都話俾聽唔會。不會產生今日咁呢個咁嘅結果， 唔想嘅， 係啊，咁但係你問呢個占星家，可能佢即係話， 或者佢計到啦已經， 係咁大鑊嘅喎，真係嚇。咁所以呢個世界就係有陣時你絕對嘅理性，你不能夠處理人呢啲嘅焦慮嘅問題咯。 係啊，主要係你最諗起嗰兩個字。即係個焦慮係令到你判斷錯誤嘅，或者嘅執行嘅時刻咧就出咗個偏差嘅，因為你有所焦慮，就亂咗心啦，亂咗性。 咁講到呢個焦慮嘅問題，下一個翻嚟講嘅就係佢就係真係用要透過呢種方法去面對自己嗰個焦慮咯。